懂得，我不再勉强你了。软弱的老毛病别又复发了，别被看穿我的好强，只是保护色。我们有没有比从前快乐？ 我们也

期间，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4月15号隆重开幕了， 隆重开幕了。 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唯一面向大众的电影狂欢活动，电影嘉年华不仅好玩，更有好看的明星近距离互动、经典影视歌曲群星演唱会、六大主题乐园，让你玩得有趣、有品、更有料。4月15号至5月1号，让我们相约北京怀柔，在电影嘉年华里享受电影主题全民狂欢吧。温馨提示，4月16号和4月23号两天暂时闭园，去嘉年华玩乐的听友要注意避开这两天哦。 活动详询5175-2211。 奥吉通奥迪十四周年庆，即日起至5月30日，购国产奥迪 A3、A4L、A6L、Q5 可享一年免息，并额外赠送5000元工时费积分和5000元延保抵扣券。奥吉通奥迪6571-8787。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如果时光倒回到10年前，你是否也曾经听过一首叫做《日光倾城》的歌呢？这首歌是由中国内地的男女组合卡奇社演唱的，收录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日光倾城》。这首歌是当年中国乐坛难得干净的电音，而主唱颗粒清爽的嗓音更是让人过目不忘。大概是因为乐团长期生活在青岛这样一座美丽的海滨半岛的缘故，所以他们的音乐当中的那种淳朴自然的气息也总是能够以简单的旋律去震撼人们的心灵。尽管说作品专注于成人内心世界的一种游吟浅唱，但是却难得的渗透着童话一样的纯真。这样的好歌一定不能错过。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一首来自卡奇社的《日光倾城》，希望在这样一个浪漫的午后也能够打动你的内心，一起来听歌。 双眼是浓雾的嘴角，忘了 心里回到当初，一

个个爱人散落在人海，一声声再见不停在倒带，难道拥抱都是为告别彩排，只有我拉近小怪，谁不是 你的爱满心。 心内，潮汐去和涨，月亮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

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你难以忘记。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夜机出自陈慧娴的《永远是你的朋友》这张专辑。这样一首歌曲讲的是陈慧娴要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夜班的航班，去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一个璀璨的唱歌舞台变成一个很平静很普通的读书生活，想要心平静下来，要重新开始另一种人生。陈慧娴有着一副被上帝亲吻过的嗓子，我能想到的形容词就只有珠圆玉润了。她的声线不可方物，很多歌曲经她的喉溢出来的便是天堂。她有点石成金的本事，这样的旋律反复听过不觉厌倦，如同所有类似的情节一样，尽管倒背如流，却依旧被津津乐道。 最后微微灯光无止境，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境。 很多时候觉得一个歌手甚至一个人的魅力与外形无半毛钱的关系，重点在于这样一个歌手对于音乐的表达，在于他是如何传神递韵的。有人声嘶力竭也让人不知所云，有人浅吟低唱却能立刻拽住听者的情绪。陈慧娴如此，张国荣也是如此。在80年代群雄逐鹿的粤语歌坛中脱颖而出，在事业顶峰的时候又离开，选择另一种生活，重新开始，这需要的一些心境，我想拥有这一切的这样的人并不是很多。当不可抗拒的世俗压力太多，找不到了自己的存在，闭起在一个呼吸不来的角落，看不到自己在发光，逃避其实也算是一种勇敢吧。用你的眼光来看一看我青涩的叛逆，说我是宠溺太多，反而失去发现与珍惜。但我自己却明白，勇敢地去按下暂停，疯狂地追逐我心里的梦想和真相一次，是多么的珍贵呢？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陈慧娴《夜机》。

生不息，此刻唯与你相伴。